我要多录一些这种发电机的声音，因为我没有办法录到大彰化干胶的声音，实况那些干胶的那些干声不绝，所以对于我的弟弟有一点惭愧，过意不去。我现在来到建民解放区台大校友会馆的门口，现在都是一些比较上年纪的民众在看，所以已经几乎已经找不到我过去的那些建民了，而且校友会馆的工作人员也没有，校友会馆的员工现在没有办法再肥难这一些人，因为如果你今天干掉他的话，他可能会以后也要这些被干掉了，这些围观的民众可能就不会再去他的校友会馆消费。我现在穿过了这个一台又一台的 SNG 车，我 这没有水了， 没水。要水的话，可以去成功高中的那个运动中心。我现在经过，慢慢的经过长老教会旁边，我要准备从济南路 log out。这个是昨天晚上活动留下来的纸条，因为没有人带走。你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是昨天晚上在对面那个有一个电影反核阵线，他们有他们的那个节目单。 啊，这个不要，谢谢你。 没有，这个我会留下来还给他们。 好。 因为总是会有人要留下来做纪念。 好。 因为到时候这个帐篷应该都是会还回去。我从济南路头的医疗站，我拿了电音反核阵线的节目单。昨天一开始开场的时候是电音反核阵线，号称15分钟。接下来是我黑狼有差不多5分钟，其实原来的歌曲长度差不多5分44秒。我在歌还没有放完的时候就已经就把接下来节目交给小应。其实在那个中间其实我又中断了好几次，接下来是小应他放了一些唱片，都是40年前的一些老歌，然后再来是我们最帅的志坚哥跟最帅的厨娘姐，再来是 DJ Allen， 还有 Cotton Disco， 小应跟志坚中间还有一个 Fish， 他穿着工壳，他脸上戴一个工壳机动队的面具，笑面人的面具，然后接下来是 Cotton Disco， 然后是 Sonia， 就是 Go Chick， 还有几个乐团。就是在小应之后都是20分钟，再来是电音反核阵线，又回到电音反核阵线，然后再来就很嗨，就大家不知道在嗨什么。现在我又回到立法院的正门口，公投盟的本格也就是演讲，这边反而比较不是那么多人。